要房多久、 嗯、 对。那么首先一点，我们如果是在那边有购置房产，或者孩子有在那边享受教育，就是有消费的行为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存满这50万一年之后，可以申请取出来一半。 嗯， 那就放在马来西亚的话，固定会放在25万人民币左右吧。 嗯， 对，这个钱的话，可能会要一直保留到我们身份注销，比如说我的身份注销了之后，我就可以把这个钱申请取出来。 嗯、 中间的时候，一直存到那边的时候，会给一个大概马来西亚目前为止它的活期存款利率应该是3.8到4.2之间， 嗯， 这么一个存款利息， 嗯， 对，只是有一个存款利息给到你， 嗯， 但是来说这个门槛已经相对来说很简单 了， 嗯 嗯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关于这个第二家园的介绍哈，第二家园计划的介绍就到这里了。今天的节目中呢，非常感谢杜总哈为大家做的这个介绍。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呢，还会继续为大家来分享马来西亚的房产和教育方面的信息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杜总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，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，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。大约公元8世纪，开始风靡亚洲、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，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